吹鼓曾经的懵懂，那些年白看了的白看了的机油。 Top 6 李楚瑶忍不住想你上升一位。 忍不住想你，忍不住哭泣，睡醒的我依然不愿睁开眼睛。我很清楚梦始终会醒，却不想离开。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OK， 那在刚才播放的本期榜单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串烧当中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也就是本期的第十名是来自马英博的《小鹿》。你知道从这首歌名当中可以读出什么呢？ 就是马英博是个有文化的人。 不，他喜欢小动物，小鹿嘛，对不对？ 不是那个鹿好吗？是 走路的鹿。 走路的鹿，对。那为什么我说马英博很有文化，对不对？像这样的一般两个字，什么朱自清的背影啊， 哎， 我就觉得像 还有鲁迅的祝福啊， 哎，对，就是这种两个字，很简单，但是内容上呢，就是了不得，大师之作的感觉。 没错，那作为一名大学生呢，要知道大学的作用哈，也了解自己在其中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其实我觉得很多年来大家解决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自己想要什么。你看像马英博嘛，现在就是做音乐，他知道自己是音乐是未来的目标。那很多学生其实很茫然，包括现在成年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为什么而活着，为什么每天而忙碌着，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周杰伦的一个自述哈，就是开讲那样一个节目，然后呢他是讲其实学习多好不重要，有一技之长最重要。 是的， 所以马英博同学，我觉得你成功了一半。 对，就是一技之长。 一技之长，对。说回到这首歌哈，小鹿，我觉得其实有一条小鹿对一个人影响很大的话，这个代表他生活的一个小缩影在。 所以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走那个无人的小鹿？ 不要，太恐怖。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究竟《小鹿》这首歌曲是讲述怎样的一个情境呢？一起来欣赏一下。 有人丢一封信给隔壁的姑娘，算一算十多年，不知现在怎么样。我不禁去想，不禁去往，他们现在人在何方？时间像多云，总变换模样，我记不清回忆，没法放心上。高楼大厦又挤又迷，没了童年的梦想。不停去看，不停去闯，找个岸，闭上眼睛还是在船。 好了，那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支持的乐队和歌曲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那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为您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有原创大不同，就在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新华网联合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承办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十二期。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那在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之前呢，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期为小伙伴们准备的互动礼品，是爱奇艺视频网站一个月的会员资格电子券，只需要关注我们的微博话题讨论以及微信公众号，并且给我们留言，就会有机会获得这份礼品了。 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有没有听到心仪的那首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 嗯，那下面就要进入我们新歌推荐环节了。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又有哪些优秀的作品呢？马上来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本周的新歌推荐，第一首新歌是不了乐队的《燕子侠》。那这首歌呢，是以燕子李三为概念，阐述了创作者对于侠客的理解。 小时候我经常见义勇为啊，觉得那样很酷，所以呢，现在呢，你知道获得了一身什么吗？ 就是 伤兵，没有啊，也就是和电影里演的那些侠客一样。 对，我觉得那些侠客，就比如说水上漂啊、飞檐走壁，这些都是可以的，对吧？ 哎，其实并不是哈，你又再一次无情的伤害了我。 那这首歌呢，不了乐队呢，也是想表达出对侠客那样生活的洒脱。他们说，你做的再多再好，也不会像佛祖一样受到每个人的敬仰爱戴。与其为了别人而活，不如为自己而活着，管他对错是非，后人自有后人的评价。正所谓俯首难为一尊佛，城隍庙里举杯酌。 说的没错哈，人生在世就要活出精彩，感觉瞬间自己这个热血沸腾 真的像侠客一样， 真的。 好，又开始了，让我们来听听这首充满侠客精神的《燕子侠》。 本周新歌推荐第二首呢，是来自绿皮车乐队的《七里香》。 这首歌大部分呢叙述的场景是描述着绿皮车乐队的家乡 那这首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每天安逸的生活在平房群落里哈，高高低低，我觉得自己可以眺望得很远，就不像现在大家生活在这种车水马龙高楼大厦之间， 是 没办法望到很远。 其实说到描述自己家乡还有周杰伦嘛，其实这首歌的感觉好像听起来意味更像爷爷泡的茶那种感觉， 对对 对，就是一种很温暖的乡情、 哦、就是想象自己在爸爸妈妈的怀抱啊，和爷爷奶奶待在一起啊、在老院子里啊玩游戏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是，不过现在长大了以后可能乡情会埋藏在心底，想想还是温暖，自己呢还是有很多独立的需要和必要，比如自己生病了要自己在家里想办法自己处理，是不是又不敢跟爸爸妈妈讲怕他们担心，这个就是长大了嘛，不一样。但是回想起来小的时候被爸爸妈妈呵护还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对，所以这首歌其实一瞬间可以把大家拉回到小时候，拉回到自己的故乡。 嗯，七里香，一起来听。 七里 时间关系呢，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在节目结束之前，依旧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进行投票。 嗯，那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欢迎大家在多听 FM、优听 Radio、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手机客户端同步下载收听我们的系列节目。大家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和新浪微博输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收听往期的节目了。点赞的同时呢，记得多多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留言，赢取更多的乐迷专属福利。 是的，那接下来呢，别忘了可以把自己优秀的作品邮件捆绑发送至原创榜 @北大music.com。 好了，那这一期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系列节目。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七里香，拂落你眼里的模样，烟筒过客度了几十年，眼里充满思想，七里香， 七里香， 旧楼老屋儿黄曾窗，